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第五届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的三个奖项一等奖的获得者刘颖浩南，有请刘颖。 哎，大家好，我是刘颖。 大家好，我是浩南。 哎呀，刘颖啊，真是不容易，今天是带病前来。你看前一天的时候，大家也听出来，这好像不太通气儿哈。 啊，对对对对。 哎呀，这所以啊，这天气骤变，所以希望大家 加一。加一再加一， 太重要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天气骤变哈、好像我觉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不至于，好像就是穿 这么 保暖内衣 这么厚， 那个内衣内裤晚一两天一下就中标了。我其实这都怪雅娟 耍单来的， 我在底下等着雅娟来接我。他让我坚持了十分钟，我就冻成这样了。 对， 所以我就说我是罪魁祸首，但是我估计还是因为您太臭美，美丽动人啊！您当您自己是、 这么个动人啊！ 你要想说张浩南，你直说。 行，张浩南不怕冷，对吧？ 对，我现在还没穿秋裤呢。 对，即便不穿秋裤，那也没问题，自身保暖那是相当的厉害，所以您就甭减肥了。 不是，咱能不能不提减肥这事儿啊？ 对，那咱们提点正茬。 哎，对对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想从事相声艺术，两位年轻人，就是在相声学艺的这个道路上，我觉得打好基础特重要。就浩南在你理解相声我们常说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就是拿一个现代相声人的这个角度，你是怎么样理解的？ 我觉得相声应该是以说为主，以学当前，逗在其中。 这确实也更符合您二位表演风格。 对，我们现在在弄作品当中呢，主要遵循的呢，先是就是这个原则，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都在其中。 那既然是以说为主，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相声里的说。 好啊。 对，说呢，这样说你能够把大家说乐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工程。那比如说这个作品当中说的环节有很多，章节有很多，那捧哏有哪些方面，就是怎么能够说出彩儿啊？浩南，你觉得你自己最拿手是哪个部分的说？ 我觉得首先来讲吧，这个说出彩儿这块儿， 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不能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光芒全搁在自己身上， 嗯， 他还是要衬托这个逗哏演员。那么您所说的这个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需要我铺垫的地方， 嗯， 我给他展开了说， 铺词是 吧，哎，展开了说， 嗯， 是刻画的惟妙惟肖。你比如说像八扇屏那个节目吧， 嗯， 在八扇屏当中呢，其中有一段呢，就是作为捧哏演员， 嗯， 要说， 嗯， 说的就是这个，而且关系呢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逗哏演员在那儿啊使出来那种感觉， 嗯嗯， 哎，使出那种感觉之后的捧哏演员要数落这个逗哏演员，哎。这块呢就需要是捧哏演员要有一个说 的功底哈， 对 对，除了在这个一些老的传统作品当中， 嗯， 我们这些演员要好好的说， 嗯， 那我相信这说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嘴里头清不清楚，字正腔圆不， 哎，对， 你语速再快你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听得清楚，你的声音的这个拿捏怎么运用这个现场的话筒，这都是说的范围之内吧。 对， 对， 刘颖我说对吗？ 我说了，我还是讲这个相声，原来我老说一个相声，说相把相声这两个字讲明白是讲属性， 嗯， 那么就说相声基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这个说也有属性。刚才雅娟你说了啊，相声刚才你说了这个关于说，已经说了很多种，字正腔圆， 嗯， 口齿清楚是吧？这个只能说是相声说的属性之一。你说这个给大观众说这个，你嘴里必须清楚， 嗯， 就是，不带口音， 嗯 啊，不带。这个嘴里有一定的这个 毛病， 发音， 嗯， 发音的这个问题，这是这最基础。还要再说什么呢？就是你说这段意思，它的语速的快慢， 嗯，逻辑， 你说这个名词的这个逻辑重音， 嗯， 就像播音员，早上好，我是雅娟。你说为什么大家伙记这个记你，有时候记你那个这空中笑林，除了就记你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你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了魅力， 嗯， 相声演员里边的说就是有个人的魅力，说这东西你这包袱再可乐，您运用的这个情绪语态是吧，不能从语气上给观众在这个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勾勒一个画面的话，那就说就白费。 对，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目前来说呢，不要由内再向外了，应该是由外向内，自己关起门来开始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事业，相声内部内涵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大家都没研究出来的，还没有明白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敢站出来有的时候啊去说呀，去表演一些东西，其实你驾驭不了。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样的技要从根儿上好好扎扎实的学，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有一段作品特别想推荐给大家，也是刚才浩南提到的一个作品，传统的八扇屏。 哎，这好。 对，这个作品呢，我今天想放出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 嗯， 这二位老师说的作品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好好好。 再有了，比如说你跟你爱人晚上吃完饭了啊，在小区里边，你们住的区里头吗？啊区里，我住的区里，住的区里里边是吧， 区 啊 区， 哎，住的区里边， 嗯 啊，夫妻两个人恩恩爱爱 啊， 在那儿一走，大伙儿一看非常羡慕， 嗯， 哎呦大哥您看人家石富宽这两口子多好听，嗯，要照你那么说行吗？ 一样。 哎呦二哥， 嗯， 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我让人给开了， 一点都不多，就你这学问。 哎，全其实全这么说 啊一个俩仨， 什么叫仨呀，什么叫仨呀，啊，那字念三呢，三阳开泰呀，同志们，什么叫仨阳开泰呀，这不是大伙都这么说呀， 什么叫都啊， 嗯， 都 那字念都吗？那字念都啊，我们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啊，有叫首都的吗？啊，现在我们大街上啊，那个公安同志们，现在人家有一都啊，你管人叫一兜行吗？我先给你抓起来知道吗？ 快进去了 啊， 不是， 你是这个人我跟你讲， 遇见这么些人，今儿啊我倒霉。 什么叫今儿啊？我说，那叫今儿吗？那叫今呐，啊，今年今月今日啊，有叫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你什么今儿啊？你是？ 行，提的对啊，明儿我改。 什么叫明儿呢？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啊，啊，电影明星啊，你是一个喜剧明星啊，我管你叫喜剧明星，那行吗？那个， 我说您这人也太较真儿了。 什么叫真儿啊？那字念真的，真善美啊，有叫真善美的吗？ 看啊，说了半天了，这回去我好好琢磨琢磨。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啊？什么叫琢磨琢磨呀？那叫琢磨琢磨，知道吗？琢磨琢磨，你哪儿学来的你？ 不是，要像您这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什么叫甭啊？ 我告诉你啊，我可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怎么了？这是上来挑毛病？ 我们就不爱听。我代表广大观众，我告诉你，我不爱听。 这怎么了？这 什么叫怎么了？ 你这上来挑毛 病。说实在的，打刚才就说，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学字不多，我用字不错。刚才就这么一会儿，我挑出多少来了？什么叫用字不错？就您这个毛病，就您这个水平，到现在我不愿意听演员，我愿意听艺术家。呸！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水平，还不愿意听演员。我是艺术家，你凭什么当艺术家？你知道不知道？就你这个水平，你现在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知道吗？啊，你应该取缔你的演出资格，知道吗？你这叫大伙花钱进来，你这叫误导我们观众啊！你一嘴的别字白字，然后大家听完了以后说句都这样的话，后来让人抓住了，你听谁说的？我听石富干说的，还花了100多块呢，你说冤不冤呢？人家啊，不行，完不了。这样吧，你是谁请来的？你说今天 相声俱乐部 啊， 相声俱乐部。 那谁呢？李金斗呢？李金斗哪儿去了？他跑了吗？啊，把这东西找这儿来，你跑了是吧？不行，完不了，完不了，今天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讲清楚，就你这个水平，你这个能力，你凭什么你说你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啊？要不然的话，这样你们那片有接到没有？ 有居委会， 我就让居委会给你拘起来，你信吗？ 居委会不拘人， 假冒伪劣，你欺骗我们观众，这不行。这个， 您别说了， 什么叫别说了？ 算了，你得了，你说，我呀，我今天也倒霉，没事，我上台跟他较劲，就这哪的事儿啊？我算了一好话，把他对付走。我给您说单口相声，我不跟他怄气。 先生，你说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当这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不是我、啊、我错了，我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是不是？我不就是这虚荣心强点儿，我这好脸儿，您让您生气了。 没完， 得 不行， 没完， 没 完，您还大度啊？宽容，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您呢，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呢，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你说什么？ 啊，对，您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我拿你当个小孩子，然后你就没事了， 啊，您就走了， 是不是？我要那么好对付，今天我就不站这儿了。我告诉你，你刚才说你是一个什么 相声演员、艺术家， 你还要把你比作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 你不配呀！ 我连小孩都不配了。 说实在的，你比不了啊，那个小孩都比你强啊。没有到17岁还尿炕的呀。说实在的，我先给你说了吧，真的。 我没尿炕。 你这样吧，你不是说你要比小孩吗？ 啊， 我就给你说几位小孩。 哎， 啊，你跟人比一比， 嗯， 啊，看看你跟人家比得了比不了。 您说说 啊。 哎， 我跟你说，在这个想当初啊， 哦，昨天的事儿。 你们家管当初叫昨天？ 就是啊， 古时候。 哦， 想当初， 嗯，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刘襄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 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周瑜比得了吗？ 我连待遇都比不了。 你既然比不了，你为什么说你算个小孩子呢？你为什么说你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我就跟你说嘛，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啊，什么叫别往心里去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问题可严重了。你不单单是假冒伪劣在这欺骗我们观众，而且你现在还是不认账，你还是要把我迂走，是不是？你好，你在这继续的蒙人，是不是？ 不是 那不行，今天我也不走了，我就给你磕了。说实在的，你得告诉我什么？你为什么说你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嘴的白字，一嘴的别字，你说清楚。不说今儿咱谁也走不了。说实在的， 不是您， 反正晚上管饭，咱谁也别走。 您那么大学问，一张嘴不是今儿给你磕了？您不也这话吗？不，就完了。您 我说的是文言， 不是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是不是？我这人您不了解，接触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糊涂车子，是不是？说话不走大脑，信口开河，是不是？ 怎么着？ 什么事儿就是想哪儿说哪儿。 哦， 糊里糊涂这么一个。 哦，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好啊。 您拿我当个浑人， 哎， 完了。 你说你什么？ 浑人？ 你是浑人呐？ 啊，呸！不讲卫生，您这玩意儿， 你也配？ 预防禽流感。 你回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比什么？ 浑人 啊，浑人你比不了， 我连浑人都比不了。 对，你浑不过人家去。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什么意思？这样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说在想当初。不是昨天啊。 古时候。 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西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蹇孤渡过江去，孤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说：“那有何难？先蹇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待。”项羽天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俺浑人也。比吧，楚霸王比得了吗？霸王比得了吗？ 霸王不敢比， 把你翻过来比比。 哎，啊，过了啊！霸王翻过来那是王八，我说惯反正话了，你这么绕的我不成。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跟人这个浑人比，你翻过来掉过去，你跟人比，你比得了吗？ 比不了，我跟 你比不了。你说你是浑人。 说两句不完了吗？ 什么就完了？啊， 你这紧的认错是不是？ 你认错就完了？你这里问题太严重了。 什么叫严重呀？ 什么就太严重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什么大不了？你这叫欺骗观众啊！啊， 人观众谁没这么认为？ 谁没这么认为？我现在又代表大伙儿，我就这么认为。 没有观众， 只要我一这么认为，大伙儿都这么认为。 不可能，观众都有文化，人家不会让我给带沟里。 越有文化，看你越别扭啊，知道吗？我要没这么点文化，我能看你这么别扭吗？ 不 您上来就批评我，又什么不依不饶的， 管不了这事。 我说了半天了，我还不知道您是干嘛的呢，是不是？你干嘛的？这是上台之后这开始找毛病？我啊，您是？ 我在家待着呢。 完了不是？您这么大学问，家待着，那我这文化待死都不多呀，是不是？ 你凭什么待死啊？你拿着国家给你的工资，住着国家分配给你的房子，农民兄弟种出来粮食你吃的，你凭什么待死呢？ 不是您不也待着呢吗？ 我说没事儿我可以待着，对不对？有事儿了我也得到我们院里头啊，所里头我也得去转转看看呀。 院里了，这是这位学者啊，教授。哎呦，那个跟您打点事儿。 说吧。 那个老师不是那个教授不是硕士博士 不对， 您是 博士猴。 博士猴。 哎不行啊，加二音不行啊。 哦对大字眼。 对 博士猴。 对 那个您能不能把您那个院里的工作性质给我谈一谈，然后您看像我这个啊这个资历，我这个文化，我这个啊待人接物，在您那儿您看给我安排点什么事由。 就您这学问呢 啊， 说实在的我真不建议你干那个跟人接触的那活儿，您这点学问啊只能干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工作，对您最好了。为什么呢？出去跟人一说话，嘡啷一下让人抓住了，嘡嘡嘡嘡批评你一顿，自个儿心里也不好受。你要干点见物不见人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让人逮不着，你自个儿呢照样养家糊口，挣钱吃饭，这不挺好吗？对不对？ 对，那好，我接受您的建议。您这所是具体都是搞什么的？ 问题是这样 啊， 因为我们那个院呢很大， 哦，科学院的 就一个所， 哦，研究所。 哎，所以外边有很多人到这个院里来找不着这所呀， 啊。 然后就在院里滋溜滋溜着满是那么跑， 哦， 你知道吧？哎，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哎，我倒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啊，安排到我们所去吧。 哦，这个，那所都是怎么个分工呢？ 怎么个分工？我们这所就有两项工作， 都是 一个叫史前跟踪，啊，还有一项工作叫史后遗址。 太对了，历史研究所的教授 啊，你可以那么说啊。 那您看，哎，我博士侯 啊， 我 您 刚说了两项工作，我最适合的就是这史前跟踪，跟着我腿脚好， 史前跟踪 腿脚利落， 史前跟踪你干不了了。 怎么了？ 那有人已经站上了。 谁呀？ 姜昆啊。 这可没有，哎，他呛扛没有、啊。 怎么那人家腿快啊？人家先给站上了。 哦， 史前跟踪他已经站好了。 那我就是、 你现在就干那史后遗址就行了。 啊，那就说是我具体我怎么操作？ 就怎么操作呢？就是说呀，我那院很大，就这么一个所。 哦， 有很多人进来，他找不着这所怎么办呢？ 是， 他随便找个地方，他就方便了。 嗯、 然后呢，他擦完屁股扔的那些纸呢，你把它收集一块就行了。 哦，我扫厕所去。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抛开那窗来，我只在舒服喝的管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 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我是雅娟。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刘颖和浩南。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相声要素当中的说。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侯耀文和石富宽的八扇屏，确实啊感受不一样。 哎， 对，那我觉得两位年轻人既然来了，尤其是浩南， 哎， 对吧，你又自身保暖性比较强， 哎， 然后你又那么光鲜亮丽， 是 吧，你看我这儿，你来了以后我们都省电了，特节能。 对，我也发现了，很环保，很低碳。 对，因为你亮嘛，你比灯还亮。 对，我脑袋刮的亮。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夸你吗？ 啊， 就下半时段，我觉得呢，你得给大家好好来展示一下你的才艺。今儿咱们不是说的说吗？ 啊， 我们知道，像我们学播音的也得练绕口令 啊， 学相声的就更得说绕口令了。你看我 这口齿可太清楚了。 这样吧。嗯，你要显示比我强，那你就得好好的给我们大家秀一段绕口令。 一个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花活蛤蟆。哎呀，再说一个啊。 嗯， 说蹬着蹬着钉钉子，钉着钉蹬着蹬着钉钉子。 哎呦，太不容易，这我真不敢学，学了漏气。 哎，我这没漏气吧？ 不错不错，掌声鼓励。好，那接下来我们送出的这段节目呢，也是绕口令，表演者是郭荣启、马志存， 好好欣赏。 我看您呐，这是轻视我们这艺术啊。 你说嘛？ 轻视我们的艺术， 别闹了 啊！ 没意思啊！你自己捧你自己了，还有意思了？有这个玩意儿就行了，你看，没意思。 您认为有个脑袋就能说相声啊？ 啊， 错了。 怎么呢？ 我们说相声的演员也得要有基本功。 基本功？ 嘿嘿， 没基本功啊？ 啊， 嗯， 基本功啊。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练的什么？ 练的什么呀？绕口令啊。 嗯， 练个贯口啊，练嘴皮子。 练嘴皮子 啊？ 我没这个。 你 我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谁都有，没有怎么吃饭？ 还是我不有这个吗？没嘴皮子，不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嘴里有个小肉饼，一嘴水骨头，一帮嘴儿，嘣嘣嘣往外蹦字，不就这个吗？ 打字机也是怎么着？ 拿我当机器人了？ 不是拿您当机器人。您说您嘴里能蹦字，但是您没有我们说的利索。你呀，这样，你不轻视我们这个吗？你又打算说相声，也好办。 嗯， 今天我考考你，看你能说不能说。 你说吗？ 我便考考你。 我怼怼你。 哎。怎么说话这是？ 你考我干嘛？ 啊， 你拿我当了羊肉串了？ 啊，羊肉串啊！ 我就是给你损我们， 这不是挖苦你呀、啊，就跟你考试考试。你要及格呢，咱们就在一起说，你看好不好？嗯、我说点绕口令，你就说不上来。 你说吗？ 绕口令。 哎呀，俺那娘哎，你、嗯、我以后你那么吓唬我了？ 这不是 绕口令啊 啊！ 看见这个玩意儿了不？ 怎么着？ 看见了吧？ 看见了。 这一肚子全是绕口令， 一肚子绕口令， 快板式的绕口令，西河大鼓的绕口令， 嗯， 全国说相声的绕口令，全在我肚子里， 全是大话。 大话 啊！ 不就是老头拄拐棍吗？老头戴草帽吗？老头吃螃蟹，老头吃蛤蟆，老头折跟头。 哪那么些老头啊？您认为我们这说相声绕口令离开老头就说不了了？ 不是一肚子老头。 老头全跑肚子里了。那么办吧， 嗯， 今天我随便说出一个绕口令，你要能学得上来，咱二位可以一起合作，可以说相声。 那你别想活 啊， 你别想活。 你听这个啊， 嗯， 说一平盆面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说这个。马连良， 哎， 就这个你吓唬我呀？ 这怎么就吓唬你呢？ 这怎么叫绕口令呢？ 啊，绕嘴啊， 吃两张饼，这叫绕口令了。啊， 这个绕口令就用这个。 你见过嘛你？ 你把它说上来啊！ 要吃吃子稀呢，你还得折跟头呢。 我也不至于 见过嘛 你？你来了这个， 我来了 啊！ 请上去， 你来的。 我咋站在这里，他就瞧不起我了。 我不是瞧不起你， 就你这，就你这口音呢，他瞎说我这口音。你怎么说的来着？ 你光搅和忘了吧？你再注意听一遍。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听明白？听明白？ 来吧。 说一盆皮面。 哎，什么叫一盆皮面？ 说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你们家都拿瓶子盛饼啊？啊？ 什么瓶子？什么瓶子？ 一平盆面。 哦，说一平盆面烙一盆盆的饼，饼饼的盆盆饼饼拿大饼。 饼拿大饼，那花卷上折跟头啊！ 哦，这是杂技团的食堂、啊。 什么杂技团的食堂啊？ 说得上来， 说得上来什么呀、啊？你来吧。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的饼 啊， 要平平平盆饼平，不对了。 什么不对了？ 不对了，不对了。 哪点不对呀、啊？ 不合乎情理。我想问问你 啊， 你这面是干面是湿面？ 当然是干面了。 完了。完了、 嗯、 各位同志听明白了啊，他说的是干面 啊， 干面要和完了连半盆全烙不了了、 嗯、 你怎么会烙一盆饼呢？ 你笑那事儿干嘛呢？ 笑话吧，什么也得合乎情理、 啊、好好， 半盆 一米半盆， 哎，说一瓶盆面烙了半盆饼，饼半盆，半了盆那个瓶瓶的饼，半了盆烙的饼。 呵，你看我们家都穷掉底儿了，拿半盆烙饼，像话？连整盆都没有啊？ 整盆全摔了， 不像话！你说不上来， 平的盆儿，盆儿半饼。哎，我想问问你，你这是嘛面？ 不、啊，你管什么面干什么呀？ 哎，我问问你，是福强面呢，是普通面呢？ 没词儿找辙，普通的。 哎，价钱有关系啊。嗯、福强面2.5毛。 嗯。 一斤，普通面1.85毛。 这位还在粮店待过。 嗯，毛面， 普通。 行了， 嗯， 说一盆普通面烙一盆普通饼。 什么叫普通面？ 普通饼的配的普通普通普普普通。 你怎么掉沟里了？是怎么着？突突起来没完了。 平的平， 这不你呀、啊嗯，说不上来，别说大话。你要说得上来，今天这么办？我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磕头拜你为老师，你把这说上来。 怎么今儿你喝醉了？ 我不是喝醉了 啊！ 你要能说上来，我就磕头拜你为老师。 这是心里话。 哎，多新鲜呐！ 是这一点。 当然了， 我当着各位同志，我这个年岁了， 嗯， 我要是说不上来，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一言为定。 各位当个裁判员 啊，您得听着点， 说上来你的鼓掌，我可收徒弟啊。 来，你说。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行， 盆平饼，饼平盆。 行，你呀、啊、别骄傲， 收徒弟了。请各位同志吃席面了，一品街灯影楼吃席面了。 这不行，你呀、啊，这是过分的骄傲。你听了半天了，蒙你也蒙上来了，这是你蒙的。 嘛玩意儿？ 蒙上来的。 俺说上来叫蒙上的。 哎，多新鲜呐！ 我这个蒙劲还不小了呢。 这么办，咱再接着说一个。 那我再蒙一蒙。 哎，你要能说上来，我还真磕头拜你为老师。 你来呀、 啊！听着啊，我自己的事儿。前两天呢，我买了几块豆腐，没吃。搁外边平台把它冻起来了。 嗯， 转天我要吃这个冻豆腐。听这绕口令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来这个， 我在这里站在这儿 啊， 我就看你这个人木造化，木有多大造化？ 怎么呢？ 弄两块豆腐又这么啰嗦了。 你要吃过炖肚，你得把脑袋搬下来了。 我至于吗？ 你见过毛人呢？ 这个绕口令你说不上来啊，你把它说上来啊。 我再蒙蒙行吗？ 来来蒙蒙。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错了。 哎， 你说炖冻豆腐， 哎，讲究字眼儿。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清楚不？ 清楚。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嗯、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你别炖我豆腐。 谁炖你豆腐？你豆腐啊？ 你别忙啊， 你来啊。 你看看我得预不好了，你这动手啊。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你来做毛了你？费了挺大劲，我把你请了，你不会炖了？ 你多真请我了？ 我车钱全白花了，你得会炖呢。 会炖。 你别提了我。 你来点水。嗯。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会炖我，我会炖我，我会炖我，求你做毛呢？ 这话全让他一人说了。 我不会炖，才求你去了。挺大的事儿 啊， 说在哪里？ 你看，打头说呀。 你别催 你、啊、哎，我没催你呀、 啊、你说的时候俺念语了。 对对对，我听着就得了。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哎、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啊、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不会炖，你不会炖，我不会炖，瞧这俩笨蛋呐、啊、俺的娘哎，这俩人怎么活的能量快都不全不会炖了， 说不上来了吧？ 说 的很 好，来来来来，你听我再蒙一蒙， 来吧。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也不会炖，你不全不会炖，你熬着吃行吗？ 不会炖怎么敢熬着吃了？ 搁点酸菜呀、 啊，啊， 酸菜搁点加粉条，你今天来点羊肉。你这件完事，你是羊肉串冻豆腐，再来点烙饼吃进的、嗯、哎，一瓶焖面了，一瓶焖饼，焖饼 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 这饼好说， 这饼好说呀，这说不上来了吧？ 一瓶哎，不对 啊， 对，你看冻豆腐熬冻豆腐，吃烙饼好吃。 你甭给我颠沛饭，这说不上来了吧？ 嗯， 咱们再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 行行， 你看这玩意太简单了嘛。 我蒙蒙。 哎，对，你再听这个吧。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面冲南，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说这个，来， 这个帘子挂不坏，全摘坏了。 怎么到你这全带皮带讲的呢？ 面铺掌柜的也吃多了撑的，不是你老摘它做嘛呢？ 你把这说上来吧。 听大家， 来来， 哪里？ 南门外。 说南门外， 嗯，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这个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相声得罚钱。 哎，什么叫我相声得罚钱呢？ 罚你， 什么事儿罚我呀？ 你不合乎情理。 哪点不合乎情理？你可以说呀、啊。 别叫我问 住，你问不住我呀。 南门外怎么走大街？ 南外都知道，南北大街。 且由来呀。 啊， 且由来呀。 怎么了？ 南北的大街，面铺子冲南，他盖在马路当间儿啊！你这是什么建筑啊？你这是？现在交通事故这么多，你这是违反建筑，罚你1000块。 什么事就罚我1000块啊？ 罚嘞！ 什么事罚我1000块啊？ 不认罚，拆了完了。 你看，绕口令他说不上来，他把房子给拆了。您先打住啊！ 嗯， 您说这个南门外是南北大街， 对， 南门外它地方大了， 哪里？ 南门外您往里走，往西一拐有个菜桥子，知道吗？ 菜桥子大街 啊！ 你说了， 不， 你告诉 就是菜桥子啊！ 你告诉我了，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呐。 菜桥子大街是南北的吗？ 那是东西大街啊！ 还是这不就合不清了、啊？ 哎，行行行，那明白就行了。 菜桥子往西去，那是东西大街。 对， 一进口有个小百货店。 您说对了，小百货店对过是个食品店。 食品经哎，这怎么是小酒馆啊？ 对，小酒馆旁边不还有羊肉铺子呢吗？ 对呀、啊，啊，羊肉铺子门口有个缝破鞋的。 哎，缝破鞋那门口那不就是那个面铺子吗？ 经哎转， 你看这不一说就完了吗？ 说南门外彩桥子大街百货店旅馆，说有个食品店，食品店旁边有个小酒馆，酒馆旁边你看这啰嗦吧？你 什么乱七八？我你在菜桥那画地图来了啊？没那么些零碎。 这面铺子会找不着了，搁这么些买卖， 干脆不要那菜条子。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 嗯，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单的假的面子脸的， 棉的。 对了，这个月份挂面的， 对对对， 你挂个竹帘子多冷啊，是吧？ 哎呦，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蓝的面的帘子脸，面门帘摘了南门，你看难不难？ 摘南门。 摘了南门外，那面铺子烂米脸，瞧了瞧，面铺还有板凳面2块钱，掌柜的只为难，眼看这买卖就算完。 好，哎呀，他把买卖给说黄了，你看。 为什么七八个人板凳面还卖嘛呀？掌柜的一看，干脆咱把它吃了，咱到他赔来老兵吃，一瓶赔面老，一瓶赔兵赔兵。 怎么又回来了？咱改这好说的了， 这好说， 好说呀！你呀是看事容易做事难，现在这么办，我再跟你说个男的，你更说不上来。 嗯，你说嘛的？ 说个男的。 你说女的我不在乎，还说男的？ 我怎么这里还男女？说个难说的，啊，听这个啊， 你说难说的。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嗯，那不行 啊！ 你这外国话我不懂， 这是绕口令，怎么外国话呀？ 我听不明白这是嘛呀？ 对，我先给你解释解释。 嗯， 这是我家里自己的事儿。我养了一只鸡，这只鸡特别的肥，尤其这个养鸡养鸭，对这个动物禽类，只能叫肥，不能叫胖。 对，啊、这点说不清 楚。这个肥净。白净呢是只白鸡，一根杂毛没有，全是白的。 这只鸡一根杂毛没有。 哎，对， 你全给炖下去的。 我干嘛那么讨厌呢、 啊、 就是白鸡上称一腰整8斤。 哎呀，够个儿。 哎，8斤重的鸡 够个儿。 哎，所以拿这个说个绕口令 来吧， 你听着。 嗯，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说这个 不是你养个小鸡子做嘛呀？ 说不上来又找词了，不是 养个小鸡子把街坊全得罪了。 谁得罪了？ 养个这个做嘛呀？ 你把它说上来 听咱点。 来来，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八斤。 什么叫大八斤？你这词儿都什么叫大八斤呢？ 我来人 八斤鸡。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0多斤鸡。 80多斤呢、啊、把这鸡精一个羊才多重啊？ 最 啊， 我不说了。 不说的什么呀？ 我没见过你这种人。 什么？ 你老瞪眼子吗？ 不是瞪眼，你说的不合理。80多斤的鸡 多大了？ 一个羊最大的不才40来斤吗？ 啊，那行了， 8斤。 哦，对了，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0多斤羊。 哎，什么？怎么羊又出来了？ 不，你告诉我的羊吗？ 我拿这个做个比喻。 哦， 这鸡 啊，说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斤大羊鸡。 什么大羊鸡 啊？ 怎么叫大羊鸡啊？ 进口的。 是啊， 这你没见过了吧？ 啊， 进口的杂交鸡下那个蛋可大了。 有多大个？ 跟足球似的。 没见过。 你拿这个鸭蛋，你鸡蛋，你就把这试去吧。 不像话，别连皮带讲，你把绕口令说上来。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斤鸡，刺儿飞了。 嗯， 飞到哪里去了？ 张家 啊，飞到张家往刘家找就找吧。 啊，对，张 家。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斤鸡，刺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的。 后院啊？ 你看还着急？ 不是着急， 后院往往前院找就找吧。 这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斤鸡，刺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在深端的。 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8斤鸡，刺儿飞到俺家后院里。俺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8斤鸡，刺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行，您这怎么来回的飞机呀、啊？ 我怎么找不着话头？ 那狗呢？ 哦，把你给忘了。 哎，什么？ 什么呀？ 不是，我把狗急忘了。 你说把狗给忘 了？我家要个飞进北京，把进狗飞在张家后院里， 狗也能飞呀、啊？不是你这都什么这是啊？ 不是你老催我， 不是催你自己说呀？ 听着， 来来。 我家有个北京白净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北京白净八斤狗，这个狗可厉害啊！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心疼啊！我过去一抢我那鸡，这个狗躺把我手机咬了， 咬来了。 我可不饶了啊！我把民警找来了，民警同志一看，马志村的狗咬了郭仲奇的手，是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民警同志啊，亮个面子呗，我给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这是公事，我不喝酒不吃藕，连人带狗一定带着走。要别家你不喝酒，我给你做顿饭吃，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大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烙饼，一瓶白面烙一瓶白面。 他又回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要再一次感谢刘颖浩南的倾情做客。 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好，拜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你的真的像